方用力显，连人带船齐翻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惊落住哇哇怪叫，是重要圈套，忙传将领忙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隔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，船里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里冒船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一大半，金兀术惊慌逃命当背不看，梁红玉金山擂鼓斩敌寇，迎命前求，就在万国传那一呀哎呀哎呀哎呀 下面我们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姓庞名统，刀

在泉边 赶出门庭出院来，又不见秦美的踪和影。从此后音讯全无，消息不通。乡亲妹，你定是羊入虎口，身遭难。我好比鱼落沙滩，苦抓挣，但只见二泉水流，月光依旧，同龄的人儿今是难逢。骂一声苍天不把穷人怜念，世间何时扫尽不平。正思想呼天

轮好云有名，清风徐徐传呀云，泉水从曲哀婉凄楚似秋蝉悲切，听其音辗转呼唤似杜鹃啼鸣，诉尽了世上不平人间苦难，渴望幸福盼想光明，一曲奏罢情未尽，二人心潮似浪翻腾，秦美忙说好好好，这琴曲道出了咱俩的一生，一回阿炳亲妹在泉边相会，到后来他们同患难共死生，历尽风霜不残冬，熬过了黑夜来了黎明。